sentimental, so I walk in the rain. I've got some habits even I can't explain. I go to the corner and I end up in Spain.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 I sit and daydream, I got daydreams galore. Cigarette ashes, there they go on the floor. Go away weekend, leave my keys in the door.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 Why can't I be more conventional? People talk and they stay, so I try. But that can't be, 'cause I can't see my strange little world just go passing me by. Let people wonder, let them laugh, let them frown. You know I love you till the moon's upside down. Don't you remember I was always your clown?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 Welcome to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三点钟，今天真的很像秋天了。我有预告说我们今天节目是跟电影非常有关的，这个天气很适合进电影院去好好看一部电影，所以今天第一个小时我请来的朋友是我们有合作的导演，同时也是《顺云》这部电影的导演王明台。Hello， 你好，导演好。 王夏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今天这种天气跟《顺云》里面的那种影片呈现出来的颜色是很类似的。 嗯，天气也是，今天正好有慢慢变比较凉了，跟《顺云》那个阴雨天的氛围是越来越接近的。 《顺云》这个电影有很多朋友开始在关注讨论，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幕也是你们的海报或电影票上那一幕，就是在一个长长的阶梯上一对母女的蹒跚的背影，那是在哪里啊？好美，然后但是又很哀伤。 是是是，我们的场景是设定在基隆，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是一条其实在基隆人应该都很熟悉，它叫流民船路。其实大家都知道基隆其实是一个除了雨都以外它就是一个山城，很多的房子是盖在山上，然后是车子都到不了的地方，然后可能也住的人不多了，有一些像是过去的警察宿舍啊，有些都废弃在那里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老太太啊老先生住在上面，然后他们每天要爬那样子的车子到不了的，然后好像永远爬不完的阶梯。顺云好像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对，在那个基隆的山上这样。 导演一讲这个场景啊，画面都出来了，就很好奇，就是你都会觉得有时候电影讲的好像是非现实中故事，但是事实上这些非现实都是来自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场景。 没错没错，其实我就觉得我常常有时候常去基隆，就是除了去庙口吃夜市以外，偶尔会上去山顶拍照，或者是看这个港口啊，然后你就真的发觉说，其实那些 已经废弃的几乎废弃的一些这种公家宿舍的那一两个老太太住在那里，那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我们都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遗忘了，对啊， 嗯， 也很像基隆这个整个城市啊，我自己觉得很像基隆这个过去很台湾最大的港口，现在变成有一点点的没落了，整个环境是这样下着雨的，没有人太关注的，没有太多社会资源的一个的城市，这样子就很是我有很触动到，我觉得说我们有些时候真的要对一些我们会不经意疏忽的一些人事也好物也好的付出多一点的关心吧。 嗯，基隆也是顺于这部电影设定的场景，你提到说在那个漫长楼梯的镜头真的就是你说的一些公务人员或警察早期他们的宿舍，所以当里面的人都渐渐有的是老去，有的是离开了，就好像是变成一座空空荡荡的城堡还是监牢呢？ 对，没错没错，有的时候这个光下讲得太好，就是有的人觉得说他是还在住吗？住在那边他的生活的状态，那你换个角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那是一个他给自己的一个束缚，好像是监牢一样，或者说他人生空空荡荡，在环境都其他都没有，就是他在那儿。然后也许我遇过一个老太太，她的儿子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会来把一下个礼拜的一些食物拿给他，我常常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个感觉到底是关心吗？照顾吗？或者再换个角度，探监吗？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心情是非常非常纠结的。然后看到老太太，我觉得是看她怎么样去面对她自己的人生，以及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就是会让我很有感触。对， 去看过这个电影人，其实心情都是非常复杂，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个顺云，她是年长的女性，然后她照顾她的妈妈，几乎她大半辈子都要照顾她妈，应该说一辈子都要照顾她妈。她妈妈以前是个名伶， 对， 所以是很有自己的身段的。 是， 然后这一对母女的相处，有冲突，然后有顺云的那种忍耐，但是她也有自己内心的一些纠结。 是， 她有她纯情的一面，也有她应该说讨人厌的那一面。 是是是，我想说有些时候常常会觉得就性格影响你的命运，造成你的命运，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顺云设定，就像刚刚光下讲，其实是有某方面是不好相处的，甚至有点讲讨人厌的，跟人不会沟通的，自己把自己活在自己的一个框框里面，然后把自己事情处理得很好，很能力很强，有某种强迫症也好，某种洁癖也好吧，是自己有很多的原则，把自己框得很在这个框框里面设定的很生活上非常拘谨的人，这种人不好相处。但是这种人通常反过来另外一面讲，他是一个很能够让人信任的，他通常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很负责的，所以 他在学校是担任那个行政人员的一职， 对，所以反过来也可能会是母亲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交代他什么事情都能够把他完成得很好，也最懂得照顾人的，所以他就反而要承担很多这样子的一种责任吧。 对啊，我就说很多观众看了以后会觉得很有感触，就是也许不是100%贴合，但是总会有一个点就会戳到你，想说等一下我好像是这样，或是我与我的亲人的关系好像也多少会带有这样的成分。 对，就是其实真的我会觉得说每个家里，因为这个父母亲衰老，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照料的问题，是每个家庭都没办法逃避的，要面对这样子一个共通的一个问题，或是难题，对啊。那就是所以相对来讲，就每个家都有一个人是付出最多的那个角色，对啊。而且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那个男性，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角色通常都是女生。对啊，通常都是女生，就是我常说， 所以赶快生女儿，大家如果要生小孩的话， 男生其实在是这个问题上是幸福的，就相对来讲就很容易，你很容易找到一个借口啊，就比如工作忙啊，没有时间啊，从事业啊，就把这些这些为难的这些真正照料上的辛苦就丢给那个女性的亲人，对啊，所以这个拍这个戏也是我心里觉得真的对女生的一种致意吧，致谢吧。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导演王明台，然后他的新作《顺云》正在上演。我跟这个电影有连结，因为我有写的，我有贡献片尾的音乐。如果你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你会看到上字幕时会有一首应该算是舒压的歌吗？ 非常非常疗愈，非常对电影太重要了。这个光下的音乐太棒了。 好，我们来听看电影《顺云》的片尾曲。大提琴是陈祖慧啦，作曲是我。这是电影《顺云》的片尾曲，我现在开始老王卖瓜了，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太好听，太好听了！光下不是 导演被我绑架坐在旁边，他一定要说好听。 哦，真的非常非常感动的音乐，这样子。 就是在整部电影，我觉得整个电影的气氛，就是我们刚刚说基隆港口山城飘着雨，然后里面的一对母女，老母女了。里面的声音细微的却非常清晰的，然后几乎你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你 导演好像是让我们一定要去逼视那个场景，每个放大的那种不忍。 是是是，对啊，我刚刚又听到这个片尾的音乐，就啊，好像又回到了电影的那个最后的画面这样子。那其实光夏，我其实对光夏心里一直有很多歉意，就其实这次请光夏来，因为我一直在挣扎，自己整个创作过程一直在挣扎，就是音乐的比例要到底有多少，然后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用音乐这个来跟观众来沟通，对啊，所以最后我们的决定是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音乐，只有在片尾的时候这首音乐才出现，然后我觉得这个音乐的好，它不只是说所谓好而已，我觉得它是温暖的，是有一种疗愈的功能，非常重要。就是我也跟观众，有很多观众觉得说，看完虽然很沉重，虽然很压抑，但是他其实觉得，他觉得很多观众跟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温暖的导演。 耶、yeah, ，不错， 对对对，就是还我其实是，我是一个，我希望最后的顺缘是有希望的。 嗯， 对啊，然后配合着光夏这样这首音乐，我觉得是，我希望给大家不只是会带来一个好像沉重的一个议题，然后好像呈现的很难堪的情节，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是希望顺云是有希望的。 嗯，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音乐。 我听说很多观众在看完以后就是爆泪，就是看完电影以后，你从观众那儿得到了有哪些回馈？ 我觉得这个戏很多类似顺云这样子年纪的大姐也好，或是这样的朋友来看完，那我都感觉到，因为我最近都在映后跟他们有些 Q&A 的机会，或者说在厅外可以跟他们致谢这样子聊聊天，那我都觉得其实大部分人一定都有被触动到，对啊，那只是说有些人那个情况不一样，就是有些人，我觉得每个人就像刚刚讲的，你性格造成自己的命运，有些人在那个年纪上他可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开，他能够放下这个事，就帮比如有一个大姐跟我分享说他看完电影很感触，他觉得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就照顾他母亲，他就是这样然后跟他母亲的关系都非常紧张，非常不愉快，然后后来现在他母亲走了，他有好长的时间自己非常非常痛苦，有点不太知道自己要怎么继续下去，然后人生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忙碌了， 嗯， 然后他花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断地跟自己对话，然后学习看很多书这样子，他最近慢慢走出来了，他觉得他礼拜六可以来华山喝杯咖啡，然后 约几个朋友，大家年纪大都没什么事，大家可以来聊天，看看展览啊，然后他就看完这个电影，他其实是高兴的，就是说那是他过去的他，他现在他已经走出来，他还骂我的时候，你干嘛拍这么沉重的电影，但他觉得是高兴，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有一些提醒，他还觉得他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是他走出来他觉得是愉快的，是觉得是应该的，这样子面对未来的人生，所以沉重吧，议题真的是很沉重，那我真的觉得就像那个最后母亲有跟顺云讲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我这个最想跟大家表达的我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些事情就时间过去就过去了，你就不是你的了，你该放下还是要放下，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最近常跟自己讲说放下真的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但是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因为在电影的最后，这样剧透嘛，就是母亲不会讲很清楚啊，但是就是母亲过世之后，跟母亲几乎挣扎了，整个背整整几乎 半身， 对整个半身的这个顺云，他独自走到顶楼，他看着港口，但是他最后是有一眼，他是回望的， 是就是我一直在挣扎说我真的不希望说那一刻不管是他跳下去也好或者不回头也好怎样的开放结局，我就觉得我再怎么样都要把他拉回来，那是我希望 他的答案，这个角色我最后希望给他的一种关怀。 嗯， 对啊，所以他最后回头的眼神，虽然未来还是非常非常艰苦，问题可能都并没有解决， 嗯， 也许还是一条漫漫的长路，但是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大姐， 嗯， 我其实好希望就看那样的大姐，我其实好高兴的，她下午可以在华山跟几个朋友喝杯咖啡，嗯，这个过程即便艰辛，然后走出来以后面对自己的未来人生，稍微对自己好一点点，能够拥有更多， 嗯， 其实真是我自己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温暖的结果。对， 有时候我就想，其实女性韧性是真的蛮强的， 是 不论是在 生命哪一个过程中，因为女生有时候会遇到状况，然后常常都咬紧牙度过， 是， 然后就像你说的，这位观众她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 是， 然后她现在让她留下，就留在身后了， 他 继续自己往前走。 没错，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在努力着。嗯，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是刚听到的那个片尾曲版本，其实我们有很多个版本，等一下会为各位详细介绍。这个是有点用我请了一个我合作的一个乐手，他是来自维也纳的一个电子乐手，叫Bill Fleischman， 他帮我编曲的。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王明台导演，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来聊聊《眩晕》这部电影。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今天好，我承认，我虽然知道导演很久了，可是我今天才真的 Google 发现，原来你有入围过南特影展，还有威尼斯影展，你的作品，之前作品有得到南特影展的算是入围，对不对？ 那个年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咸豆浆》，然后入围就是竞赛，然后后来，那个男主角范子伟拿到了南特影帝， 等一下，等一下，哦，这个我没有 Google 到，哦哦哦，好。所以你真的是，我刚刚就是说，戏剧的念戏剧的背景，然后跟对人的观察，原来真的很不一样哎。可是我还要先把你的丰功伟业讲完，那个入围得到威尼斯的最具潜力导演， 对对对， 嗯，然后你在2013年的公式的作品含苞欲坠的每一天得到金钟奖最佳导演， 是是是。 我这有也不是太善， 我这过往的幸运呢， 好讨厌。所以 因为在顺云这部电影里面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就是顺云，然后跟他的母亲，他们两个几乎就要对决了，在荧幕上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放大。然后我刚刚就请教导演说，因为你是念剧场出身，后来拍电视，然后也拍电影，这三种表演方式，你在训练演员，要求演员说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三种都虽然都是戏剧，但是我觉得差距实在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落差。我其实最早就是因为我念的是国立现在 北艺大以前的国立艺术学院， 对，北现在叫台北艺术大学，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对啊，所以那个戏的学习大部分都是剧场，就是剧场的表演，对啊。然后我其实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蛮清楚我自己不太想做剧场了，对啊，我可能觉得对那种剧场的不论是表演也好，或者说戏剧呈现也好，因为它毕竟的空间比较难，它大部分就是要用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台词的述说来交代情节，就是我自己对影像这件事情好像对我就觉得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就离开了剧场，然后就有机会拍电视啊拍电影，对，然后也在学习说电视的表演或电影的表演跟剧场的表演有什么落差。剧场表演，我讲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它比较夸张，因为观众太远了，你必须动作比较放大，声音的咬字清楚，等这种跟观众的沟通都靠一些演员的这个肢体也好，所以其实是离生活有一点，是它会有一点点失真吧，对。那电视我又觉得电视最，我也拍很多年，那电视因为每家电视是大小不一定，所以常常会你或者说有些人在夜市卖的咸酥鸡，他看了一个小电视，所以必须有很多特写镜头，或者是那些情绪要很清楚，让他们看到说哦，这个是在干什么，比较不能像比如说我的偶像侯孝贤导演的那种的风格，那很远的长镜头，然后人小小的走过去，可能一不经意就没有发现，所以还是有一些慢慢也在学习一些这些电视跟电影的表演的落差。对啊，那尤其这部电影，我觉得正好光夏问到我觉得说这部戏真的完全要靠这两个真的非常资深的两位演员，他们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整个过程其实呢，又我虽然有一些有张力的情节，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一些生活的日常，一些生活的照料啊，或者吃饭的一些过程啊，吃饭洗澡啊，煮饭啊，或者说换尿布啊等等一些很生活的细节。所以我也一直在跟他们沟通，就是我觉得有些戏其实是从这些生活细节里面去产生的，而不是说去用有什么台词或者什么情节去用力去演出来的，就是反而是让他们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那个家里面，然后静静的，有的时候就让他们静静的发声，然后把那些生活的一些相处的一些事情，然后很真实的呈现。然后有些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个比较是接近一种电影的一种表演方式。然后我也从里面学到很多，然后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他们两个很资深的演员，也提供了我很多的一些学习。 像里面演顺云妈妈的刘颖商，她就得到了今年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 是， 然后陈绮贾也是一个很资深的电视剧的演员。 是， 然后在因为这个题材关系，我听说他们在演戏回家以后每天都很痛苦。 对，因为真的也是对他们非常非常抱歉，因为这个角色的压力太大了，就是然后我相信因为他们进入了，所以要丢开不是那么容易，有些时候演员真的非常辛苦，当你接到一个角色，你可能几个月就进入那个角色了，那个角色的非常，如果像是像顺云这样非常非常沉重的，每天都非常非常不舒服吧。对啊，季霞也非常非常辛苦，她说她每天回家就抱着她女儿痛哭啊。 哇， 我知道以后我自己也心里都很不忍，但是其实我又有一点点开心，就你就知道你 真的很投入。 对，那当然对于就是一种演员的 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对啊，嗯，因为我知道像林强他就讲过很多次，他在演南国再进南国的时候，整个人就是在小流氓的状态，所以就是变得超不礼貌，对所有都很不礼貌。 对对对 对 然后就等于下戏之后还一时无法，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才， 对，很难抽离的，很难抽离。对， 嗯嗯嗯， 那这个这也是自己投入的多吧，投入的 越深，就是对啊，也是一种，一种对导演讲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就非常感谢。对， 嗯，《轩辕》这部片目前在戏院在上演，大家真的可以有机会进电影院去看看，就是跟刚刚导演说看电视是完全不一样，跟看手机更不一样。就是导演创造的那个世界，其实是取材自现实生活中的切片。我们在做这个电影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把片尾曲写成了一首歌，本来那首歌的结尾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写，所以我跟着 demo 的时候是用啦啦啦带过的， 是是是， 后来我想出了应该要就是让故事留下不要再回头，就跟导演想的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接近。嗯，对，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温暖的一个 ending。 对，嗯，然后我们刚才有听到配乐版，现在我们邀请到一位 Diva， 就是辛晓琪，她有为这个电影配唱了一首歌，然后来这首歌他们重新改编，也收在辛晓琪在去年的最新专辑里面。我们来听辛晓琪演唱刚刚这个主旋律《眩晕》的版本。 吹过晃动不止的手，他听见雨滴落，整夜的港口，他渴望有 走。 这是辛晓琪演唱的《顺云》这首歌，我写了片尾曲，然后又再把它重新，应该算填了词吧。然后那个词呢，我觉得也是我跟导演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故事背后，顺云最后是可以离开那个潮湿的屋顶，就像许多在生活中很坚毅然后很努力的女性一样，她们一定可以走出这个困境的。然后原来这个电影导演，我在看你们的预告访谈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其实这个角色常常会让你想到你的母亲。 嗯，是，对对 对那个王妈妈有在听吗？ 希望她不要听到OK， 就是其实就是你写一个剧本，设定一个角色，然后我相信背后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原型的人物，让你有一些投射。哎呀，那当初写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就脑袋里，或者说整个拍摄过程里，脑袋里一直就想着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跟剧中那个顺云的角色的个性是太接近了，哎呀，然后或者说他实在太难相处了 他还是有点很有自己的原则的一个女 生。对，就是我其实正好想到，就我从小就跟我母亲不亲，就是可能在小时候就是那种我们家两兄弟，我爸爸是负责打我哥的，我妈就负责打我的所以我可能从小就跟他不是很亲但是其实有些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就是越不亲的人，其实我发觉我跟他非常非常相似，就是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对吧？他是那种做事一板一眼，然后就是我随便举例，就是我们家的洗手台是没有水滴的，就是如果你洗完手的时候，旁边有一条小毛巾，要把那个水滴擦干净的。就是如果你没擦，或者你擦完以后，甚至可怕的是你擦完你都已经习惯养成这样习惯，你擦过以后他还是会再进去再把它擦一遍，把毛巾折好放在一个角落。 太强了吧。 对对对，就是一种会给人非常非常大压力的。 对，这个脏小孩真的不容易。 对对，就你从小就想要离开这个家，就不想跟他相处，有什么事情就比如我翘课回家，然后觉得我已经非常仔细不会让他发现，然后他回来以后还有说，你今天回来过，我说我实在是觉得说你到底哪里发现的你到底我做出哪什么地方露出马脚， 有什么诡计啊。 对，他就说，他突然笑着讲说，你们的拖鞋我是放在角落，我有一个角度我知道的。 啊，天啊，从45度角变50-90度角不是不行的 之类的。哇，我那时候觉得你要不是做警察做就是 对那个 FBI。 对对对，就是他是给人非常非常，他是给人非常非常大压力的，那也是自我要，相对的是自我要求非常非常的 严格。 对啊，严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所以相对就像我刚刚讲，是每是什么事情，他也都是我的外婆啊、外公啊，过往都是他来照顾的，甚至我们兄弟、我父亲，就是他一路都是在承担这种事，就像你不要要求他，他都会帮你想，他希望你照着他的期望啊，然后你生活上的什么问题啊，他就会帮预先帮你想到，就是你又喜欢他，又觉得他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有些时候我会想到，我父亲过世了，大概明年就第十年了，对啊，然后就是有些时候我其实最担心，现在越来越担心我母亲，就是在。好像我们小孩子长大了，我的外公外婆都离开了，我的父亲也离开了，然后母亲现在独居，她也不希望别人跟她一起住，因为她觉得彼此都会受不了，她 不习惯， 对，她不 习惯 外人，对，然后她在我父，我就会觉得她好像现在很，我很担心她其实是找不到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走下去的一个面对自己这样的人生，然后像。我父亲走了十年，他说他只要晚上他绝对不出门，他一定要，他给自己规定说晚上我一定要待在家里，其实也没事，他就是不要面对 他觉得天黑的时候他必须待在家里， 嗯， 怎么劝也劝全部都不会答应。像前几天我有爸一个好朋友，他们全家人要来看顺云，就是我爸的朋友，其实八十几岁，他是很健康很乐观，他还玩脸书啊，加我好友啊，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伯伯。然后他就找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我觉得我妈绝对不会跟他们一起去的， 嗯， 她绝对不想要这样子面对这些事，或者说她自己觉得现在老了不好看啊，种种想法她不会参与的。然后我的那贝贝就会写一个脸书上写一个文章跟我讲说，她好担心我母亲啊，然后年纪这么大了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跟我母亲讲，结果隔天我母亲在顺云的华山拍了一张照片， 打卡了， 打卡，他自己跑去，他自己跑去了，意思就是说叫我一定要告诉那个汤贝贝说他看了， 哇、wow ， 就是你在有些时候你就懂得他的个性，他就是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他觉得好，你们都在担心我，那我去看， 嗯、 然后我也不我不太想跟你们一起去看的时候，我就怎么样邀请，我不会管什么情感，我就不会拒，我就拒绝。 嗯， 我是一个，哎呀，一个很难相处的，现在可能变成顺，就剧中顺云他妈了，就是一个就不好相处的一个老太太。 所以你就变顺云了， 对啊， 你就要负责照顾他。 是，就是说常常会觉得这他现在是我最大的担心，对啊，然后我觉得自己有些时候觉得拍电影，就是以前我不就我。从咸豆浆啊或者恋人都在拍比较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你有机会当拍电影，你就觉得自己理想啊终于要达要实现了，就会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好像有点半自传的成长的故事。然后我其实十几年没拍电影，这是我大概隔了13年再拍一个电影，我其实有点高兴自己现在有点点的改变，就是能够从关心一个议题也好，一种人也好，然后去进入这样子说一个故事。然后我其实那当然讲这次的故事有就我讲到背景有点像我妈妈这样的一个原型， 嗯， 那我其实也在跟自己讲自己要多回去陪陪她，多能够经由这个故事自己有一点点的也有一点反省， 嗯， 然后 很感动哎， 对，这、就是我觉得是我可能对所有年轻朋友的一句提醒吧，我觉得真的爱要珍惜，爱要及时。 嗯，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是，嗯，原来里面对女性的那个凝视，是来自凝视自己的母亲，然后其实是某种程度是要去试着去梳理那个关系。 对。 然后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女性的故事，其实它是一个亲人之间的故事，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最想逃避的母亲，然后最想远离她的，其实我知道我心里对她的关心，然后我在电影里面跟她靠近这样子，但是生活上还是要更靠近吧，我觉得我要鼓励我自己一定要做到这个事，要答应自己要做到这个事。 嗯，顺云这个电影在院线上演，然后今天晚上我记得8点在黄山光点就有一场，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听了本集精彩的导演的想法，我觉得去看这个电影可以更了解导演全面的观察，跟有时候我们透过电影也了解世界，其实也是更了解自己。 是是是，对，这点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创作者有一个机会拍一个故事，然后有一些反省，对啊，以及去实践，对，很重要。 同时里面刘颖商在里面的演出非常非常震撼， 是， 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是。 然后陈绮贾也是， 是， 他们两个的对手戏，我们那个期待王明祥导演的下部电影。你在做完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比如你说你的视野已经从自己的身上然后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 是， 对啊，然后你不一定电影的下一部作品，好期待哦。 对，我应该还会继续努力拍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 要给我好长的时间先从睡眠的走出来。 因为电影就像我说，真的是好庞大的故事，除了是虚构的，它同时也夹杂所有工作人员、导演真实的生活跟灵魂，其实都在里面。 是是是， 嗯，谢谢导演今天来。 不会，谢谢光夏， 大家去看电影咯。谢 谢谢谢。 Special place to go. But when I ask, will you be coming back soon? You don't know, never know. Well, I'm a man of many wishes. Hope my premonition misses. But what I really feel, my eyes won't let me hide. 'cause they always start to cry. 'Cause this time could mean goodbye. Been staring in the mirror, very slowly picking me apart, trying to tell myself I had no reason with your heart. Just the other night while you were sleeping, vaguely heard you whisper someone's name, but when I ask you of the thoughts you're keeping, you just say nothing's changed. Well, I'm a man of many wishes. I hope my premonition misses what I really feel. My eyes won't let me hide.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听到是 Steve Wonder 的 Lately。王明台导演刚刚离开现场，然后我觉得好高兴，今天真的是被电影包围，然后可以好好的讨论电影的一天。电影这个艺术太特别了。像如果你说音乐的话，大家会说这首歌好听或不好听，有时候讲出来的话都还挺抽象。可是电影的话，好像跟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沾上边，大家在沉浸其中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的生活做非常，我觉得非常具体的比较或想象。所以那么多人爱电影，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这次应该算从香港请来的贵宾，算 没有 在香港就邀约的，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在我心中是非常棒的一个电影学者，也是个导演，舒淇导演。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光夏。 我们上次见面是在香港， 在香港，对对对， 嗯，因为你的基金会先浪潮基金会的活动， 对，我们香港有一个叫先浪潮短片比赛，其实是那个杜琪峰导演，怎么说，他是先发起人吧，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届，然后后来我们又在影展以外再办了一些活动，其中有一个活动我们就是那个美国导演叫 Todd Haynes 的一个回顾展，然后请了光夏过来就做了一个讲座这样子。 那次好，就是觉得我应该算是进入你们基金会，就发现你们真的是很关心香港的电影的发展。就是据我所知，好像就是因为香港电影的应该算是在全世界有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老一代的影人要怎么样去让下一代的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可以加入这个行列，这个基金会好像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香港电影就是说在上世纪的那个70年代开始，就一直可以说是它很辉煌的时期嘛。然后到80年代、90年代就影响也很大，就行销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就是说90年代末期以后，其实一直就你可以说是萎缩嘛。当然还有那个大陆市场的开放啊，很大的冲击啊。所以其实过去10几20年来，其实香港电影都比较低迷，就是说起码产量从250部，每年250部，一直萎缩到现在比较稳定了，就是说每年只有差不多50-60部。坦白说，在他最光辉的那些年代啊，其实导演其实都在不停的创作，然后后来萎缩之后又为了生存，然后我纷纷几乎都差不多移民到大陆去了。就是说这10多20年来，香港从前最中间的最厉害的导演，差不多我猜95%以上都应该全部过去大陆拍合拍片了，这样子。那段时期其实也没有说很多，起码我理解的电影圈里面，没有很多人就是说在意，哎，下一代怎么样培养下一代，当然电影本身培养了很多下一代，他们兴趣啊，从看香港电影长大，可是慢慢后来就再没有人在意这块，然后电影学校嘛，也香港不是没有，可是电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出来。那个电影圈已经是不景气了，电影圈已经那个产量下跌得很厉害，所以杜琪峰导演在我认识那一代的导演里面，坦白说他是差不多是唯一一个，要不然就很少数的一个，就是说真的很在意，而且也很锐意去培养和关心下一代香港电影，所以他才创办了这个限浪潮短片展。这样子，所以一直下来，10年、11年，其实差不多，去年是最可以看到成果的一年。比方说去年几个影片，《树大招风》啊，《一念无名》啦，《点五部》啦，几部都蛮出色的作品，其实都是 从这个 对限浪潮，对对对。 原来如此，所以有时候好像真的一个事情，你放下种子以后，要等它慢慢发芽，然后长成树，长成植物，你很难说它什么时候会开花，但是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对，因为电影就好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说是一个很奇怪的艺术，就是说它你可以念电影，也可以就直接入行这样子，可是他的确无论你从什么途径，他的确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些累积，因为第一电影分很多部门，就是说你要当导演也好，其实你要当导演的话，其实也这个部门也是需要最长时间去培养去累积的，其他也因为牵涉很多技术啊，其实每一个部门真的因为每一个电影它牵涉的东西实在太多，先说那个场景吧，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起码牵涉，如果一般的话，不是说大成本或者小成本，一般平均来说也起码需要30到40多个 场 地，对，是场景， 对， 有一些主要的场景就常在那边发生，有一些次要的，有内景，有外景，有大的，有小的，有实景，也可能你需要搭建的。所以那个光是这个那个拍摄日期，最短的怎么样也需要大概20天左右吧。然后一般都是20到40天之间呢，所以你需要很大的内心，很大的韧力。心理上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一个团队你最小也要几十人，大的时候可能几百人，大场面的那些东西，大制作要上千人以上，所以你怎么样去控制整个东西 东西啊、每一个部门中间你怎么样怎么样调协，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不是说一步两步就可以，也不是说要念三年四年你就可以掌握。你念完书之后，特别如果你是主创部门，比方说编剧啊、导演，你必须要有8年、10年累积的经验，你才可以比较稳妥的去当一个导演。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要很长很长时间。 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听到，真的就是来自专业的人的应该算是分析吗？因为坐在我身边的舒淇导演，我认识的导演，当然是因为我们中间的朋友。舒淇导演用过我的音乐在他的作品里面，然后也因为去年台北电影节，我们才真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您是当评审团主席，然后我第一次参加做电影的评审，在音乐上我觉得我做完就知道，原来当电影的评审是这么有趣的事，因为每一个人评审都聪明绝顶，而且呢每个人意见强烈，里面的各种发话交战等等。作为一个评审团的主席，我觉得您很习惯这样角色。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您在香港，您好像是也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所以几乎每天都是跟这些电影人在一块。 对，其实我很幸运啊，我是觉得因为我从很早就开始就喜欢电影，所以差不多我才6、7岁左右，我就爱上电影。然后从念书到念大学，还没有念大学就已经在电视台就可以编剧啊。念完大学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电影，而且也做过电影很多不同的范畴的工作。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是很幸运一个人，就到今天为止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电影。 我们先来听舒淇导演应我们所邀，就是来带来一些他喜欢的音乐。我们来听第一首是五轮真功的歌，你要先讲讲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吗？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念书的时候啊，我很喜欢听音乐，我是什么音乐都几乎都听，除了那个 heavy metal 以外，那个太 heavy 了，然后当然有过一段时期，那个香港也很受日本的影响，包括日本电影、日本音乐，然后五轮真功是我其中一个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女歌手。 我们来听看这首歌叫《恋人》。 散る夕暮れは来る日の寒さを物語、雨に壊れたベンチには愛をささやく歌もない。 駆け足でマラソン人が行き過ぎる、まるで忘却望むように止まる私を誘っている。 这是五轮真空的恋人，这是舒淇导演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你说你曾经访问过的、啊、 对对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很真的很迷恋他，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常替香港有一个蛮影响力蛮大的一个杂志，那个时候叫《号外》杂志。 嗯， 然后后来五轮真空真的来香港演唱，然后也透过杂志啊这样子跑去那个红磡那个会场去访问他，很兴奋那一次。 嗯、 然后这首歌也是他很多歌曲里面很受欢迎、很 popular 的一个嘛。 对啊， 然后香港都有改编过，就是谭咏麟主唱的，当然我不大喜欢那个版本啊、然后我 取代偶像， 对，我一直都很喜欢。我最近其实我有一个题材啊，就是关于一个盲人的一个故事，我想拍很久很久，最近又很有可能有机会把它再那个剧本再写一遍啊、可是中间又出了一些变化，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把它写出来。对，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是这一两年之间的事情。其实我在重新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又再重新在，因为我有个习惯，就是说我在想故事的时候我会不停地听音乐，然后又把这个音乐拿出来，我就真的很希望用这首歌在那个电影里面。然后名字也想好了，所以用这个歌曲套进去，就是说再见恋人这样子。 听起来好值得期待耶。 不知道，就是这个你心中你说已经酝酿有十几二十年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很简单的说一下，其实一句可以说，就是说他也说一个从大概六七岁开始就失明的一个男人，然后他大概33岁的时候他中间也有过一个恋爱，他那个对象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女生他是念戏剧的。然后在他31岁的那年，他就做了一个手术，就可以复明。他后来看见了，也看见了，同时候他那个爱人也跑过去英国念书了。然后他看见之后，不到半年他就跳楼自杀了。所以讲这个故事， 真实世界一切不见得是这么好。承受的，很期待这个故事被拍成。然后你说你在写剧本的时候都常常喜欢听音乐，好，你说你的电影的启蒙从6岁就爱上电影，音乐呢也是 这稍后一点，我有两个哥哥，其实我很大程度我都很受他们影响，特别是电影跟音乐，我当然先是我大哥很喜欢音乐嘛，他那个时候他最爱听的是那个 Elvis Presley， 就是猫王，然后他都爱穿那些皮 jacket 啊，皮裤啊这样子，就学那个猫王嘛，当时候他们我都叫他阿飞嘛，然后后来我二哥呢就喜欢上那个 Beatles， 所以其实我音乐都跟他们买那个时候买黑胶唱片回家，我都一直听这样子，后来就继续听，年轻的时候时间也特别多嘛，兴趣也比较广，所以听很多很多西洋的音乐。那个时候也是七十年代，也是中文歌曲，就是说广东歌，开始慢慢后来就变得很流行啊。 对， 就包括那个许冠杰啊，后来就张国荣啊、梅艳芳啊那些，都一直在听，然后也偶然也听一下 classical music 这样子。后来就慢慢就觉得，可以从很多音乐就听出一个。就学懂怎么掌握这个节奏啊，然后后来就好像看到很多画面这样子，所以从开始创作电影开始呢，就每一次有一个构思，我就乱听乱找音乐听，就找一些好，就比较接近心目中那种构思那种画面，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也从这样子启发出来。 我们下面要听到是从马丁·史科西斯的电影里面。这首很有名，就是《纽约，纽约》。 对， 那这首歌对你带来的是什么？ Scorsese 也是我很喜欢这个导演嘛，然后我也有跟他见过面呢， 实在是太幸运了。 所以有几期经验了，有一次他过来香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电影节工作，然后特别邀请他过来，拿他的电影做开幕片这样子，然后这个纽约纽约是我觉得他其中一个最受低估跟那个忽略的一个电影，因为当时的电影很大制作，也没有很卖座。其中这个 New York New York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歌曲，然后由这个 Liza Minnelli 来演唱，就一直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我来听听看纽约纽约。 Start spreading the news. I'm leaving today. I wanna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These vagabond shoes are longing to stray and step around the he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I wanna wake up in the city that doesn't sleep to find I'm a king of the hill, top of the heap. My little town melting away. I'll make a brand new start of it in all New York. If I can make it there, I'd make it anywhere. It's up to you. 纽约，然后今天请到朋友是舒淇导演，是我心中然后悄悄说说觉得是传奇人物，因为我在大学时候，我们大家热爱电影时候就看过很多舒淇导演写的影评，然后现在真的有机会认识他，然后邀请他来声音纺织机，也算是圆了一个心愿。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坊之间，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舒淇导演。刚才有跟舒淇导演说，可能意思是在我猜可能70年代左右，好像是张国荣来金马奖表演。我当时看到台上他的演出非常惊讶。好像从香港来的那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表演系统，包括他的歌，然后他的舞蹈，他的演出，好像一个华丽炫美的世界就在你眼前。然后导演你说，在差不多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港台交流是很频繁的。香港台湾有很多喜欢非常多的香港的明星、演员、电影、音乐等等。那段时间你是怎么看的？ 我猜那个时候，因为从50、60年代开始，主要香港，就是说那个从电影来说是粤语片嘛，可是后来慢慢就是说60年代开始，那个粤语片慢慢没落了，然后国语片抬头，所以70年代就大概头5年吧，其实那个都是国语片差不多垄断的整个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变化？有点像台湾早期是台语片，后来是变国语片。 这个因素很多了，包括那个粤语片本身也很比较粗烂制作，然后海外的市场也没有了，然后财力上也及不上，好像邵氏啊这样子一个大财团，所以后来慢慢那个粤语片就没有，而且也因为有无线电视台成立了，就把那些粤语片那些人才都吸收过去，所以就慢慢变成邵氏，整个邵氏就垄断了整个电影市场，然后也从台湾引进很多那个国语片，所以包括我那个时候我念中学吧，差不多其实我的国语也是看国语片学的，包括邵氏的国语片，包括台湾我记得我开始写影评的时候，我第一篇写的影评就是《新娘与我》，就是白景瑞导演的，所以那个时候看很多很多 国语片， 对，后来就是说国语片慢慢就又也因为有一部叫72家房客，这是楚原导演的，他又重新又用粤语作为对白了，其实就是说香港大部分都说粤语嘛，所以其实粤语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很那个就过了一阵子没有粤语片，那个时候又有一部粤语片，所以就很受欢迎，所以慢慢粤语片又抬头了，可是那个时候也已经很多那个台湾影人在香港就发展这样子，所以慢慢就吸纳了很多很多的台湾演员，台湾导演、编剧，包括音乐都吸收过去， 是吗？ 所以我说很多台湾演员，包括好像姜艾嘉啊、林青霞这些，其实我们后来几乎都不把他当成为台湾演员了， 就像香港演员， 对啊，都觉得他就是香港演员嘛，这样子。 对你这么说起来，因为我刚刚还在跟导演说。为什么都觉得好像我们心中觉得大明星啊或者大演员很多在香港的那些明星气质，在台湾好像比较没有，现在来说比较没有有明星气质的台湾演员，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流行文化就真的变得很 popular， 所谓流行文化包括广播，包括电视，音乐，几乎在香港来说，只要你是其中一个范畴的，你当歌星的话，很快你一定会当演员啊，一定会上电视，然后偶然也会有广播节目。反正你只要是其中一个 演艺人员， 对，你就几乎全部你都会都会做，所以就变每一个人好像万能一样。不懂唱歌的也去唱，周润发也唱歌啊。 我正要问你，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像我们都有大明星，可是你不听起来，你不见得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发展。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明星制度是很需要的，特别在电影来说，因为很简单就包括我猜，包括你跟我去看电影，其实真的很大程度上真的去看那个明星啊。 对，这 你说他演技马马虎虎，可是他因为他有他的个人的魅力，他有一种光芒，他有就是有一种吸引力，你就会去看他。 尽管那个电影很烂，可是你看到你喜欢的那个演员在荧幕上，就你就满足了，对不 对？ 对， 好吧。 如果那个电影更好的话，他也演技更好，你就更疯狂了。 嗯， 所以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当然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种年代，就是说随着不同的媒体的那个新的发明啊，新的发展啊，现在当然很不一样了， 对， 也不大可能就在我们老是说从前就可以回到从前去啊、所以慢慢又另外一个局面也不能说不好啊，反正、 就在变化中、 可是那个个人的魅力还是在表演娱乐来说还是最重要的一 环，最关键， 对对对，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对啊对啊，真的比方你说张国荣嘛，就是说真的这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人物嘛， 有些人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舞台， 对啊， 他就是可以让你觉得这整个舞台都要发光， 对啊，比方说梅艳芳这样子、我比较幸运，我也认识他吧，不是很熟、那个时候真的我那个时候我看见他荧幕下现实生活里面看见他，我真的怎么会这样子？这一种，可是 在舞台上完全 对啊，他上舞台，你真的一举手一投足，哇，那种魅力真的是不可以抵挡的。 哇，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舒淇导演，听到了好多有趣的故事跟观点，好值得在，现在已经开始在期待下次你什么时候来了。我们先来听音乐，就是你带来，我们要来听这个是木下忠司，你说是取自一个导演木下惠介的导演， 对对对，这个导演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导演，其实我认识他也是比较晚的时候，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哇，他拍了很多电影，就是说每一部的风格真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每一部都很厉害。然后这个电影叫《永远的人》，也是其实是我大概五六年前才看到的一个电影，是一个 老片，是不是？ 对，一个老片。然后说的是第二次大战前后这样子一个大概跨越了十多年的一个这样子的故事。这样的一个背景，可是呢他用的音乐，那个音乐，他永远的音乐都是这个木下忠司，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然后这个很令我惊讶，因为他整个电影他都用西班牙音乐、然后都用日文唱出来，就好像唱一个故事这样子，他就分好几个章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听一下第一个章节，然后对我来说也第一次听到用日文唱出的西班牙音乐。 我来听听看。 昔から男と女は恋をした場合それまでそれまで泣いたり浮かれたり波乱不幸かなったり様々な愛昔も今も恋の話は誰でも Flamingo， 但是日文版好强。现在是木下忠司为电影导演木下惠介所写的配乐叫《永远的人》。这个导演他，我有看资料，就是说他跟黑泽明差不多同时期，然后他电影是非常受欢迎的，甚至超过黑泽明。 对对对， 可是 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就在海外来说，当然他不能说没有名气， 可是因为他很多很多作品都没有真正的发行到外国去，其实比方说你就说我猜在台湾在香港能找到他的那个 DVD 也不是很多， 对 然后可是真的我也不能说我看了他，我猜我大概看他的作品不到，可能也不到三分之一，可是真的我几乎是每一个电影他都不同风格的，就是说而且他实验性很重，就是说对电影语言啊，对整个讲故事的方法真的蛮厉害的，就 我大概就越看越着迷，对。 所以是一个纺织机的听众朋友们，快点拿笔记下来，就是木下惠介这位导演值得关注。上面要介绍这个导演的音乐也是很多人爱的，应该算是文艺青年的启蒙之一，就是高达导演的电影。 是早期那个戈达的一个电影叫那个轻蔑 Contempt。其实很有趣，这个电影在香港那个六十年代末期也上映过，可是他那个时候在商业公映的时候，那个名字改成了一个色情电影的名字叫《春情金丝猫》， 听起来， 因为他是那个 BB， 就是那个 Bridget Bardot 演的，然后他金头发嘛，那个时候，所以他那个绰号叫金丝猫啊，可是这个电影是一个文艺片的，当然，其实戈达的电影对我来说，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他的东西就是对音乐，音乐的应用， 对。 就等如他对电影语言一样，就是说完全就赋予很新鲜的观念， 对。 然后这个电影它本身故事没有这么激情澎湃，可是他就用了一个音乐，就是很那个 melodramatic 这样子，而且他用的那个音乐的方法我后来在几次的听，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啊，你就一个场景或一个情节，你就用一些音乐去衬托他那个 情绪， 对对对，然后把它拉高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可能就那场戏结尾啊或者怎么样，你就把它飞到或是完结这样子。可是葛他那个用法是在一场戏里面就进进出出，用一下又退一下，用一下又退一下，然后都几乎我后来就发觉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子用过这样子，所以他而且特别这样子一个激情的音乐，这样子一个戏剧性这么丰富的音乐，那个在一个场景里面就起了一个很奇怪的一种化学作用。后来我跟学生们就是说也拍过一个电影，然后我就偷了这个音乐，就尝试用他的方法去用这个，就放进剧情里面，那个效果也真的很奇妙，所以我对这个音乐特别的那个印象很深刻。 好，我们就来听一看来自高达电影《轻蔑》这个导演，就是对于声音跟影像一直都不打算按照别人走过路去做的，很有实验性，然后也是非常有开创性的导演。 是个很浪漫的音乐，但是对高达来讲，这个音乐不只是它表面呈现的样子。 对，这个音乐那个结构也很奇怪啊，一来就这样子，就从来没有过什么 intro 啊，什么都没有，一来就一个高潮，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子。那个感觉真的很蛮厉害的。 真的，我们下面听到这个是一个老歌，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是选叫做《蔷薇之恋》。 对。这个也是我很小时候，大概我八九岁10岁左右吧，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粤语片的一个音乐。那个本来原来后来发现那个原来是一个天空小说，就是一个广播小说，然后来改编成为电影。然后电影也用了那个音乐的名字做它的片名，就叫《蔷薇之恋》。然后我很奇怪，我不晓得我为什么对这个电影我没有很大的那个印象，可是我对这个音乐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忘不了。然后一直就很想用它在我一个电影里面，可是一直没有机会。然后到了就是说大概3年前吧，就香港国际电影节就邀请我拍了一个短片，然后我就刚巧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故事，然后我第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故事啊，我可以用这个音乐了，因为这个音乐是一个老歌，然后放在一个那个电影也是关于一个50年代的一个故事，我就可以那个 mood 那个东西就很接近了所以我就决定这样子用了这个歌。然后可是用这个歌，因为我这个短片大概30几分钟嘛，虽然我在戏里面其实已经重复了2遍还是3遍，可是还是差一点点。然后那个时候我香港有一个台湾朋友，从台湾过去念书的一个朋友，我就给他就看的那个故事，然后他就说：“哎，你有听雷光沙的歌曲吗？”我说：“有啊，有啊。”然后他说：“哎，我就有这个歌曲，我介绍给你。”他说：“我看了你的故事，就立刻就浮现了那个歌曲。”然后我一听，我哇，很接近我的那个 mood。然后虽然就是两个不同年代的音乐，可是放在一起，那个音乐跟画面什么都真的哇，完全结合的像天衣无缝啊！ 我现在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所以我就立刻写了一个 message 给光夏，然后说我可不可以用你的歌曲这样子。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那首歌了，就在你的短片里面。 对对对，然后也重复了2遍这样子，真的，大家等一下听一下这个《蔷薇之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东西真的很接近，然后都是很美的一个音乐。 好啊，我们来听一看。 Thank you. 是金木华演唱的《蔷薇之恋》，我没有想到原来这首歌，跟我写的昨天晚上我梦见你，然后都适合用在导演的电影里面，是同样传达同样一种感情。 对啊，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很遥远，可是又很神秘，有一点看不清楚、弄不清楚的东西，就跟你那个歌曲一样，就因为我那个电影也是从一个感觉上好像有梦境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是一个女人打电话给她另外一个女朋友，就是在说她一段很情欲的一种经验，然后像真又像假，所以整个东西我就一听，哎呀。就很厉害，就这样子， 好有趣哦。今天请到舒淇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这次是为了金马创投。不过我记得你蛮常来台湾的，所以对于台湾的电影的观察，然后跟香港的电影的，因为您在影艺学院教书，所以也长期观察香港跟台湾的电影。我就在想说，因为我在你们群组里面发现你们真的好认真在讨论电影哦，就是其实我问的也许太笼统，可是想问导演对于台湾跟香港的电影，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对哪一个作品或导演的期待？ 怎么说呢？其实说现在香港、台湾，我猜从制作的角度来说，投资的角度来说，还是比较。可能都面对同一个困难，就是说对那个中国大陆市场的那种， 对， 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就是说几乎你不去中国去拍那些合拍片，你几乎就没有市场，就本地，台湾其实市场上来说，从版图啊，从人口。其实还好一点，就是说香港更差一点的，因为地方很小，所以投资现在对新导演来说，如果要拍本地题材的东西呢，是很困难，可是你要去大陆拍合拍片嘛，那个整个从题材到那个表现手法，很多很多东西都不一样，而且也 有限制的， 对啊，而且就是说从那个检查制度啊，什么都你都会遭遇很大的困扰，所以这个就形成新一代的导演，他必须要有更强的一种决心，更大力的创造力了。可是我也不会失望啊， 对， 因为怎么说，新一代总是有人才的， 对， 然后只要不停的去做去闯关，我是觉得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个形式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而且这个形式还是会随着整个客观环境、政治环境会改变的， 真的需要年轻一辈的创作者，然后当然也需要很有经验的创作者啊带领，然后大家一起再往前走，然后探寻各种可能。那个期待台湾跟香港的电影，大家再继续携手往前。然后也很高兴舒淇导演今天来节目，我觉得放的这音乐都非常精彩，而且里面有好多故事，也值得我们都再往下去探索。下回再来期待你，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 拜拜。